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教授、博士、金策工业综合大学教师申恩爱同志去世一事，2月7号向死者灵前送花圈，深表哀悼。